南方人民热烈称颂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，自主会会员众人与知识分子朴民奎等南方人民称颂金正淑女士说，她在少女时期踏上光复祖国的神圣斗争之路，展开抗日的浴血奋战，闯过枪林弹雨，从政治和思想上誓死保卫民族的命运和太阳金日成将军等，建树了特殊的功绩。在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女士的功绩中，最重大的功绩是坚决保证主体事业、太阳事业后继有人。她为祖国和民族所建树的不朽业绩，将与历史一道放射出灿烂的光辉。